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西岐军来得蹊跷而又突然，齐木典当真是一点准备都无，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如狼似虎的一批人登堂入室。齐木丁也全然失去了素日的镇定自若，随着程启一干人在屋内屋外翻箱倒柜，他的脸色转作煞白，向着齐木典惨然一笑，佝偻的躯干机不可察地颤抖起来。最最得意的莫过于程启了，他先前暗自将余都的头颅掩埋在齐木家的后院，而后奉命前来搜查，原本在屋内翻检一番只是虚张声势，可没想到齐木家竟是偌大一座宝山呢。 且不说搜出的那个寻常百姓家绝不会用的匕首暗器，单凭那几份暗通朝歌的密信，齐木家已是全族都脱不了罪。 果不其然，密信送至中军帐，莫说端木翠怒了，连一向持重的杨戬和孤昌都大为光火。这也难怪，前几日姜子牙丞相主持近期工作会议，还强调指出细作问题是重中之重，你齐木家顶风作案可不是逮了个正着受了个典刑吗？哪还有二话，一个字抓。令出如山，齐木家顷刻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横竖拖不了一个死字。齐木典和齐木丁心意出了齐的一致， 豁出去 拼了 拼了。 只是两个人力量低微，皮肤汗数谈何易，三下两下便被捆成了麻花一般。原本如果展昭加入的话，战局或许会被拖得长久一些，只可惜自始至终展昭都未曾拔剑。识时务者为俊杰，展昭纵是再愚鲁也猜到这齐木家不是普通人家了，否则好端端的怎么竟跟西岐军较劲儿呢？当然这一点不足以让展昭自愿受缚，真正的原因在于包围齐木家的西岐军众打出的不仅有高伯简营的场旗，还有端木营的。这样也好，不管是偷入还是被绑入，总算是进去了。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被抓进军营不代表就能见到主帅啊。展昭连同齐木一家以及齐木家的一干下人通通被丢进了地牢里去了。一夜无眠，齐木典齐木丁兄弟被拉出去受审，归来时浑身血迹斑斑，只剩下半条命了。齐木一罗扑在父亲身上痛哭，展昭心下恻然，却无法出于安慰。从牢头的冷言冷语之中，他多少也猜到了事情的情由。做戏做的不管是在西岐还是在北宋，下场大抵都是一样的。只是可怜了齐木一罗，他委实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二叔竟是戏做。但同处一室，千蔓绕藤，若想不被连累实在是痴人说梦啊。展昭与齐木一家总算是有些交情，如果能见到端木翠，端木会看在他的面子上放齐木家一条生路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强人所难的要求他自忖是开不了口的。而且端木翠既然身在将位，当明晓主将之责，军中尤其讲究令行禁止，怎么可能因为他而徇私？展昭心下惘然，极轻地叹了一口气。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传来牢门折折打开和料锁的碰撞声，紧接着便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你过来认，是哪一个杀了余都的？ 展昭循声看去，见一个面容俏丽的劲装女子缓步过来，正偏了头向边上的男子说话。火光映月之下，展昭看得分明，那男子一身仆夜长打扮，一脸的惨色，却不是程启是谁。展昭心中忽地生出不祥的预感来， 果然，程启抬眼看向展昭，唇角抹过一丝阴鸷笑意，顷刻间就转作毕恭毕敬，抬起手往前一指。 阿弥姑娘，就是她。 阿弥嗯了一声，向前两步，上下打量了展昭一番，略略点了点头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穷凶极恶的角色，想不到是这样干净利落的人，可见人是不可貌相的。 阿弥姑娘说的是，我初见倒是，哪曾想到他是这般蛇蝎心肠的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阿弥姑娘须得提起120000分小心。 哼，我要提起什么小心？犯下这样的大罪，哪还要问什么话？何该直接拖出去着尸的？只是姑娘另存了心思，才说要见上一见。 也是啊，在下也猜不透端木将军的心思。 之前程启在端木翠等人面前一通拨弄，坐实了展昭的罪，只盼赶紧把展昭推出去斩了。最怕的就是节外生枝，他心里摸不清端木翠要见展昭的意图，是以七上八下忐忑非常。列位，你们不要对端木姑娘抱太大希望，真以为她是明察秋毫，杀之前要细细审问，以免枉杀无辜吗？非也，她另有打算。对于端木翠的打算，孤昌说不上是支持还是反对，他饶有兴味地看着面前巨大的铜荆棘木龙，每一根木龙的炸棍都有手臂粗细，其上绕满尖利的铜刺。 你当真是为了让你的副统领天将们练手？ 你觉得不妥？ 我觉得你是泄愤多些，以六敌一，你的副统领操刀持剑全副武装，而他手无寸铁。端木啊，这不是练手，是杀戮。 他杀了于都，本就该死，我只是给他选了另一种死法。再说我端木营的将士同气连枝，由他们为于都报仇，合情合理。 的确合情合理啊。 孤昌不再说什么，事实上他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了开去。那个被阿弥带进来的男子实在不像是个颓丧失势的阶下囚，他的背挺得很直，蓝衣虽然沾尘，却绝无褶皱，面上微露倦色，眼眸却依旧清亮，看不到丝毫的恐惧或是慌乱，平和中带着看不到底的深邃。如果不是事先知晓来人是谁，孤昌简直会错当他是端木营的客人。不过只瞬间功夫，孤昌就察觉到了异样了，因为自进帐开始，展昭的目光就焦灼在一处，再未移开。帐中这么多值得他关注的事物，比如处在当地的自己，再比如那个巨大的铜荆棘木龙，而在展昭的眼中竟都似是透明的。孤昌看了眼展昭，又回头看端木翠，顿了一回，重又转回头看展昭。他并不吃味，也不恼怒，相反的，他觉得好笑。 哼，糟了，端木肯定会把我的眼珠子给挖出来的。 机敏慎察如展昭，很快就发现了端木翠的异样之处。有的时候5年甚至10年的流光就可以全然改变一个人，更何况是2000年遥远而又漫长的变迁呢？眼前的女子除了轮廓样貌与自己认识的端木翠相似，穿着装扮眼神气质性情乃至其他无法一一隶属的种种都相差甚远，单是她周身透露出的凛冽杀气和目光中无法掩饰的霸道，竟让展昭望而却步了。先前周能得见的惊喜跌落得极快，巨大的失落愕然以及彷徨排山倒海般的涌将上来。 难道说从最开始我找寻的方向就错了？沦入尘渊的端木翠并没有回到姜子牙身边，在这个军营里的一直是2000年前的端木将军。 展昭忽然有些明白，当时他身负尘渊之时，温谷尾鱼缘何笑得那般怪异了。 喜欢流水去流伤， 溜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